好多香港人为咗买层楼建立自己嘅安乐窝，可能要劳碌一生。每个月供楼同埋交管理费已经带嚟沉重嘅经济负担。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同埋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嘅个案，呢啲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、承建商、大业主、业委会甚至乎法团嘅重重围困。咁究竟点样睇住自己嘅荷包呢？睇解围，我哋帮到你。 Hello， 欢迎大家再一次收睇解围。今日识啦，大家系嘛？有我庄云辉啦， 有我吴海欣， 有我冼卓南。 系啦，咁今日咧都系讲即系大厦管理嘅嘢。咁今日我哋个题目就系深探呢个法团选举嘅制度。 系， 咁大家即系香港地好多选举制度啦，每样嘅选举就基本上都唔同嘅。 嗯， 系嘛？即系有特首嘅选举啦，有立法会嘅选举啦，立法会有分功能组别同埋非功能组别啦，系嘛？即系地区选举啦，有区议会选举啦，有乡市代表选举啦，系嘛？啲村长选举啦，即系呢啲都系法定嘅选举嚟嘅。咁当然包括咧，即系我哋成日接触大厦管理里边咧，就系呢个即系法团管理委员会的选举啦。我们今天呢就探究一下这件事。其实这件事是受法例约束的，不过在入正题之前呢，讲一下题外话先。 好啊， 好不好？咁就唔可以有啲嘢介紹俾大家係咪？ 係啊，我哋早前咪成立咗個升降機安全關注組嘅。係咁呢，我哋第一次嘅專題講座就喺嚟緊嘅7月2號、okay、星期一晚上喺旺角嘅社區會堂度舉行。今次呢其實呢都邀請咗機電署嘅代表啦去出席嘅。咁就最主要都係講返下我哋嗰個升降機及自動梯嗰個條例啦，亦都要講下點樣揀返一個合自己大廈嗰個承辦商，同埋最緊要係成日都係講嗰啲咩優化工程。所以亦都即係有個真係政府嘅代表呢去話，同埋一個係專業嘅代表嚟嘅。佢話返俾業主聽，其實係呢個係咪都係我哋一個政府第一次講嘅講座呢？ 最 係咪呀？ 出事之後囉，出事之後係囉。同埋其實我哋漏咗一點嘅，嗱呢個三點內容呢就係政府提供嘅， 最主要嘅。 但係呢個唔係最主要嘅，最主要就係市民點樣向佢反映佢哋嘅意見。 係就係問 我諗呢真係呢鬧爆佢都唔不過反映意見啦，大家我哋會控制個場面嘅，大家理性咁去討論，理性咁表達意見。咁我哋揀咗個位置呢就係旺角社區會堂，呢個位置就喺朗豪坊嗰度過朗豪酒店嗰邊嘅，即係有條天橋嘅，咁你上一樓呢咁過到去，你好唔起眼嘅，即係喺麥當勞隔離嗰度入嘅。OK， 由天橋過去嘅，咁係嗰個政府嘅場地嚟嘅，咁即係應該就係當年市區重建嘅時候，就要喺朗豪坊嗰啲位置度有啲社區設施啦，咁定咗嗰度，咁嗰度大概呢佢聲稱個場地容納100人嘅，咁我哋所以今次呢都要大家報名留位㗎，咁所以大家呢嗱一係打熱線啦，熱線就唔保證經常可以有人聽到電話呢，大家得閒嘅時間可能就我哋唔得閒嘅時間嚟嘅。咁你可以個 QR code 啦，或者係嗰個 Google Form 填表啦，咁或者你簡單啲都搞唔到嘅，你咪上 Facebook，去返我哋升降機安全關注組個專頁嗰度，咁個專頁裏面呢亦都可以 click 入去呢就可以報名㗎啦。咁報名你都留返啲簡單聯絡資料俾我哋啦。其實7月2號嗰日呢就係公眾假期嚟嘅，雖然係星期一，因為係7月1日呢就係回歸，就係星期日嚟嘅，咁可能見我哋遊行辛苦呢，咁冇假，咁星期一就冇假。OK， 即係二號所謂公眾假期嚟嘅，所以大家早少少到，咁唔做得太多啫，因為7點鐘先有場，我哋7點半開波，咁呢場我哋都係好難揾返嚟嘅，咁所以大家呢希望大家珍惜呢次機會啦。咁機電署呢就話俾我哋聽呢，佢約莫呢嗰個講解呢都超過一個鐘頭㗎，咁所以大家呢都要留心返啦，同埋盡量準時入場啦。其實嚟聽過我哋講座嘅人呢都知道我哋係超準時嘅，我哋係好少遲多過3分鐘嘅， 好少。 我懶理佢有冇人啊，係嘛？照講，因為我哋成個原則就係唔好懲罰嗰啲準時嚟嘅人。係。OK， 我哋唔係罰嗰啲遲嚟嘅人，我哋係唔好懲罰準時嚟嘅人啫。咁所以呢個咧就希望即係大家個意見上面都要了解一下。 嗯。 咁啊，這個升降機嘅大家要留意啦。其實我知道而家我哋假設我哋定個上限100人咧。 嗯。 其實今日出宣傳嘅啫，即係今日就6月13號出宣傳啦。 嗯。 咁就這個宣傳就我知道有20零人報名㗎啦。 嗯。 咁啊， 已經 有好多人報名。咁有啲大廈就話一窩蜂嚟想嚟十幾人，咁我話你盡量嚟少啲啦。如果我真係冇人報名，我先至俾你嚟多啲人啦。我希望呢個大廈最好兩個人嚟啦，就即係你太多嘅，我又唔可以話唔俾你嚟。不過問題就係俾多啲機會 唔同屋苑嘅 人參與下咯，係嘛？咁啊呢樣嘢就好講到呢度。咁啊，第二樣我想講嘅咧，係啦，我哋而家 show 咗個升降機安全關注組個 Facebook 專頁出嚟，大家可以跟住啊。係。第二樣要講咧，就係啲突發嘢啦。你兩個知唔知咧？因為我哋呢個節目錄影嘅， 嗯， 我哋話俾大家聽，因為冇得呃嘅，因為咧我星期三晚實係開緊會嘅，即係我唔係自己開個同啲法團開緊會，啲人就知道嘅，冇理由冇人再揮冇人分身。 夜晚咁得閒啊！ 但係我哋今日都，我哋呢一刻都係6月13號嚟嘅。咁今日其實本來有啲事件發生嘅，不過我哋有一件重要事咧，必須要喺呢度咧就回應一下嘅。 嗯， 就話説咧，我啱啱嚟錄影之前咧，就睇到新聞咧，我哋反圍標大聯盟嘅其中兩位成員，立法會議員就入咗廠。OK， 咁啊，尹兆堅同埋阿林卓廷咧。就喺立法會被抬走嘅時候咧，就受傷，咁啊入咗去瑪麗醫院，咁啊好重要嘅呢件事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呢個代議士啊，民主黨只有話俾人話理性得滯， 唔夠 激，我哋而家唔夠激就俾人搞到入廠啊，一個超高嘅林卓廷，一個超橫嘅尹兆堅，係嘛？都受傷，係咪？咁我覺得就即係、就是、我有對我哋對任何暴力賦予譴責啦。當然亦都有啲建制派又鬧我哋， 話我哋 整親。 但係我覺得好簡單嘅啫。我睇咗梁君彥當時嗰個裁決，佢點樣阿婷同佢有啲咩為咗啲乜嘢而爭執？為咗乜嘢梁君彥要趕阿婷出去？大家睇就自然覺得知道邊個啱邊個錯啊！即係如果你哋個判斷同我係相反嘅話咧，咁你唔使睇解圍噶啦，你會好討厭我哋噶。OK， 咁所以呢個希望大家理解啦。咁本來今日係有啲嘢，我哋聯盟有啲喜慶事嘅，因為今日係林卓廷嘅生日。 嗯。 OK， 即係本來我哋諗住即係今日都喺度啊，祝阿挺生日快樂嘅。咁但係而家。即係我唔可以祝佢年年有今日啦，係咪？喂，大佬入院啊，大佬而家喺度分流緊啦，我知道個情況分流緊啦。咁啊，所以呢個咧就希望大家就要關注一下呢件事啦。嗱、我當然係覺得林卓廷做得正確啦，我唔逼啲觀眾覺得佢正確嘅，大家自己睇片，你哋自己睇翻立法會嗰啲記錄。係嘛？究竟林卓廷做得啱定錯？係嘛？咁啊，大家自己判斷咯，係嘛？我哋出嚟做公職嘅人，係嘛？就要面對群眾嘅壓力啦，係咪？好， 好 入正題。正題之前都預告一下，我哋有，因為我哋就相對好熟悉，同埋成日操作呢類型嘅選舉。係呢類咩選舉？就是、法團嘅委員嘅選舉。係嘛？咁我哋有啲殺手鐧咧，就有啲官方人士咧，都向我查詢嘅。最近先查詢咗一次，即係佢要求問我攞我嘅一個意見。咁我俾咗佢。咁嗰、那個我哋賣下關子先。咁、我就會喺下一節第二節嘅結尾之前就會將嗰件事，因為講到嗰度就要係，即係嗰部分就係、是、要，即係我係順序去講，唔係故意抽佢，係嘛？我要順序去講先有意思噶嘛，係咪？咁我順序去講，咁大家，所以我點解事前要講定先咧？因為我想大家睇到最尾，係嘛？你係想聽到最尾啊？即係花你60分鐘時間嘅啫，係咪？好啦， 我哋要花十分鐘啦。 咁 啊， 點？ 我哋開始。嗱，阿南講下先好嘛？ 好啊。 成個法團嘅盤古初嘅選舉， 嗯， 就建基於咧就成立業主立案法團。 係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，我哋講得好清楚啦。今日唔詳細講嗰啲咩為之合法嘅業主大會啦， 嗯， 但係都要講講成立法團個會議有幾樣嘢要發生啦。第一有足夠法定人數啦， 嗯， 即係個會議有10%嘅業主人數出席啦， 嗯。 第二呢，贊唔贊成成立法團嗰個議案呢， 嗯， 就要贊成嘅份數多於反對嘅， 嗯。 而單佔贊成嗰部分嘅業權份數呢，係要多於全屋苑業權份數嘅30%， 嗯 ，OK， 咁呢個就係成立多法團啦。 嗯， 咁成立多法團之後，就去到選委員噶啦喎。 係， 好嘛？咁啊，嗱，講下成立院大會嗰個選委員嗰個措施係點樣噶？ 嗱，那個措施咧，其實就要根據翻其實嗰個大廈究竟有幾多户先啦。根據法例上，咁，有唔同嘅户數，佢有相應嘅委員，咁，由3個去到9個不等啦。 即係有個下限， 下限係啦。 即係有個起碼要有某個數啦。 係啦，最少 係啦。即係譬如一個唐樓，我當10個單位啦。其實佢最少咧，就譬如要有3個業主佢擔任作為委員嘅。咁好啦，嗰，那個操作係點樣呢？就係，如果呢，首先你第一件事就是要揀有幾多個委員先啦，啊，即係你可以揀3個、4個、5個都得，冇問題嘅。咁又係通過表決之後， 唔好少過法例嘅要求啦。 係啦， 咁， okay，通過咗呢個之後啦，就要選舉呢個委員究竟係邊一個咯。咁，選舉委員嘅制度呢，就有啲似一個立法會選舉嘅，因為我覺得就係，其實呢，就係，有幾多個候選人，最高票嘅幾位啦，就會係當選成為委員嘅， 係， 啦。 其實有啲實質上有少少唔同嘅，不過，不過近似啦， 係啦， 只可以講近似啦， 嗯。 即係阿南就講到咧幾樣嘢啦。第一咧，即係阿南咧，第時就要教，如果要教書嘅話咧，頭先就有少少瑕疵嘅。要教書咧，你起碼要話俾人聽，即係等於我嗰次咧，我好耐以前唔知我讀書細個嘅時候咧，晏晝翻屋企咧，嗰啲婦女新知啊，即係一個都市行程咁樣咧，有個醫生就喺度講，講子宮頸癌， 嗯。 我安德豬問佢咩人會有子宮頸癌啊？個醫生話：首先要係女性。OK， 嗱，選法團委員，首先你要係業主。 嗯， 阿南冇提留嘅呢個。OK， 即係呢個大家可能唔知啊嘛。你生子宮頸癌可能知道，大家係女性啫，係咪？咁，但係咧，即係呢個選法團委員咧，你首先要係業主先。 嗯， 而咩係業主呢？因為有多業主成日都問我哋嘅。 嗯， 你是不是要100%擁有那個單位才得呢？是不是？ 不是的。 怎樣的？ 聯名，有些單位要聯名的嘛，只要你是其中一個業主都可以的。 Okay， 甚至乎如果我是用公司來買，那怎樣？ 公司來買都可以的，你是獲授權代表就可以的。但是選委員的時候就是選那間 ABC 公司。 是的，但是這個操作一間都要詳細講一下，因為事實上呢，香港很多的物業是由一些有限公司持有嘅，即係有限公司先可以持有一啲物業啦。如果唔係有限公司就唔得啦，係咪？咁好啦，頭先阿南提到一點咧，就係要揀嗰個業主人數。嗱，呢個咧就係嗰個成立，即係我等俾阿南講呢一 part 咧，佢咁樣講就唔會講錯嘅，因為咧呢個係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嗰一次咧，你係要跟政府特定嘅議程啊嘛， 系， 而嗰個特定嘅議程嘅次序咧，阿南冇睇住都記得咧，就係，先揀咗委員嘅數目先嘅， 嗯， 但係喺其他換屆選舉咧，係冇呢個要求嘅， 嗯 ，OK， 即係呢個係個玩法有少分別，一間大家明白就即係點解我哋分開評第一次盤古初選委員同，以後選委員嘅方法咧，呢，這個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學問嚟嘅，原來，搞到你玩到你殘啊！我話俾你聽 ，OK，好啦，咁啊揀嗰啲委員啦，你就唔可以揀多個唔可以揀少個法例嘅要求啦，好似係幾多户係以下三個？ 50户以下有3個，50到100就7個，100以上就9個。 OK， 3、7、9。咁樣去嘅，咁遲啲又好似話多加多層嘅，又唔知400以上係11咁樣嘅，OK， 咁唔好理佢啦， 即管 睇下之後個條例想點改啦，咁多啲人係合理嘅，咁啊嗱， 講到呢度，我哋又講下我哋分享我哋經驗先啦。 嗯， 你哋最多見過最少大家都一定見過啲三個委員嗰啲啦。 係 最多咧，最多幾多個到？ 最多啊！啊，我嗰啲係真係緊緊夠嘅啫。真係最即係法例要求， 即係七個就七個，九個九個，三個三個，冇人做，冇人做，係嘛？阿南咧， 我見過有啲最多都去十五六個， 十五六個 有啲都係。 我最多咧，我就見過嗱，我有個屋苑， 嗯， 其實佢係最多嘅，有四廿幾個， 嗯， 不過四廿幾個咧，我唔覺得佢即係雖然數字啊，真係最多，但我覺得 make sense， 因為佢有幾千户啊， 哦， 同埋好多座樓啊， 嗯。 咁我唔講邊個遠啦，咁但係 make sense 嘅， 嗯， 咁但係開會都好難搞啊！ 開會要二十個人先得喎，最少 佢通常十個人嘅時間。 喂，佢通常離齊嗰下難搞嘛？你明唔明啊？你睇下而家立法會啲友真離唔齊，幾易搞啊？散會咪得咯，係咪？你離齊先難搞嘛，係咪？咁佢個屋苑都有位開，但離齊因為個秩序就難搞啦。 嗯， 但有個屋苑咧，我最近接觸過咧。佢大概二百個單位，一百八十幾啫。 嗯， 但係選咗三十五個委員， 哇！ 即係比例上好高啊。 係啊， 即係差唔多。你諗下，一個國家裏面有一百八十萬嘅人居住，有三十五萬個係委係議員嚟喎。 即係行過出街都可能嗰個係噶咯。 唔係，咁唔緊要，全民議政係冇問題。但係你點開會先得㗎？係咪？即係太過將啲問題得到太碎。 嗯。 咁所以大家自己衡量啦。好啦，呢、這個就係數量我哋經驗啦。 嗯， 好啦，另外啦，有個好得意嘅呢個話題咧，可以講埋呢一節都得嘅。 嗯，點咧？ 雖然好簡單， 嗯， 但係其實咧，好禮計嘅，好多嘅唔同嘅意見咧， 嗯， 官方都有意見嘅喎， 嗯， 就委員嘅數目嘅單雙數問題。 哦， 即係咧，即係我唔提，大家都唔知道咁戇居嘅，即係咧。有好多種唔同嘅理論嘅， 嗯， 係嘛？你講下你見到啲理論係點？ 有啲咧就話要單數， 係 佢哋嘅要求嘅單數咧就係等主席即係如果當有相同票數，即係要投票噶嘛。如果雙數就容易會出現相同票數嘅時候咧，咁主席就可以有決定性嘅，即係投多一票噶嘛。 係啦， 咁佢哋就為咗避免主席可以主導咗嗰、那個議決，咁咧就要一定要單數。 系嘛？ 系， 大家覺得我話尹兆堅先，俾幾秒大家諗下，你覺得呢個啱唔啱？啱邏輯？上次尹兆堅俾幾秒諗啊嘛？啲觀眾同我講，我搞錯，尹兆堅當自己做遊戲節目咩咁樣？好啦，諗完啦嚇。嗱，頭先 Bonnie 講嗰個嘅講法咧，如果嗱我唔係得罪啊，但我事實係見到啊，民政事務處都好似佢咁講。 係啦。 佢都話你咪選單數咯，所以法例都係單數㗎，係嘛？ 三七九嘛， 三七九嘛，好啦， 嗯， 個邏輯喺邊度有問題咧？點解我話可以講埋跟住嗰啲時間咧？第一個邏輯嘅問題就係、是、你選咗單數嘅委員， 嗯， 請問你如何確保出席的人數是單數咧？你選九個，你點知幾多人出席㗎？總之過半數啫嘛，大佬啊，你點知幾多個先啱啫？ 嗯， 係咪？好啦，又俾你撞中、嗯、啊！出席嘅係單數啦。 嗯， 你又如何確保投票嘅人數有效票數係單數咧？ 嗯， 係嘛？喂， 確保唔到 雙重甚至三重嘅否定邏輯，係、 嗯嗯、 你點樣推敲？你係要選一個單數嘅管理委員會嘅數目咧？ 嗯。嗯 是吗？如果咁讲，立法会应该单数啊。 嗯， 系 系咪？嗱，我话俾大家听、嗯，我去见啲法团咧，我见亲我都挑战啲官嘅。 啊、 嗯，如果佢唔讲咧，唔讲头先邦尼嗰套你嗱，头先嗰套唔代表邦尼啦，佢听过翻嚟咁解啫。如果佢唔讲咧，我唔讲嘅，佢讲我就讲嘅，我套理论系乜嘢咧？ 嗯， 我就话俾佢听，法例规定咧，委员会。嘅法定人數係委員數目嘅一半，係、 嗯、 你九個委員嘅一半係四點五，即係你要揾五個委員，係、 嗯、 咪？而呢、這個如果你揀咗十個委員嘅話咧、 嗯， 一半係五個，咁、 嗯、 都係五個出席。咁、 嗯、 喺我個邏輯嚟講，我俾個建議大家，你擔唔擔心你哋經常會唔夠人流會咧？如果你哋擔心， 咁你哋應該傾向咧就去揀雙數數目嘅委員， 嗯， 因為雙數數目委員咧數學上嚟講， 嗯， 你會容易去成會嘅， 係， 嗯， 相對係咁嘅。嗱，呢個係好客觀嘅， 嗯， 係咪？你可以唔同意我， 嗯， 係嘛？但你問我咧，我就覺得聰明嘅業主，你應該係要揀雙數嘅， 嗯， 係咪？除非你真係有啲特殊嘅原因，係嘛？你揀雙數咧，你係即係會唔會容易開咗？當然，你有個調翻轉嘅方法，嗯，你就話喂，我要監察件事， 嗯， 所以我就要選單數出嚟，我就等個會冇咁易開得成。 嗯， 你可以咁講，嗯，你可以咁講， 嗯， 我認同嘅，係嘛？所以我哋持一個開放態度。你話如果你有個立場係純粹想成會容易啲咧， 嗯， 咁你就應該揀一個雙數嘅委員數目翻嚟，嗯，啊，呢個係第一樣嘢，就住嗰個委員數目係嘛？點解提委員數目？我哋講成節咁多咧， 嗯， 因為我想話俾你聽咧，好多人咧係唔覺得呢樣嘢重要嘅。 嗯 嗯。 嗱，第二樣我話俾你聽，呢，這個委員數目重要嘅地方喺邊度？就係，是，嗱，考一下展翠南先呢，這個。 嗯。 有個法團，佢假如佢有九個委員先算啦，係嘛？ 嗯 佢九個委員喎，跟住有三個買咗樓。 嗯。 嗱，佢九個委員嘅時候，佢個法定人數一半就係五個啦，係咪先？ 嗯。 佢有三個人買咗樓。咁啊，即係好明顯咧，佢個委員數目咧就自動由六個，由九個咧減到變成六個， 嗯， 係嘛？咁樣嗰刻，阿林，你話俾大家聽，你唔好講錯啊！ 好緊張， 究竟究竟佢咁樣有三個買樓，得翻六個委員嘅情況之下，佢個開會法定人數幾多？ 嗱，嗱，實際上我真係未試過咁嘅操作，但係咧，嗯，我即係推斷啦。其實佢都係九個委員人數係佢本身已決咗嗰個人數嘅，咁，嗯，所以佢要開會嘅人數其實都係五個， 冇錯啦， 嗯。 阿林覺得完全正確嘅，即係如果有三個出決咗之後，永遠都係跟你響業主大會選出呢一屆委員嘅數目做份母，永遠都係呢個份母，唔， 嗯， 會變， 嗯。 除非你特登開個業主大會推翻嗰個決定。推翻個人數決定， 嗯， 你冇推翻人數決定咧，中間你有委員， 嗯， 辭職或者係買樓，咁， 嗯， 你都係咧只可以用翻原有嗰個做份母， 嗯， 咁即係好似呢個情況咁樣啦。如果嗰，那個九個人數降到落得六個度，開人數仍然係五個， 嗯， 即係話六個人裏邊咧，你五個要出席，嗯，OK。如果你再多個人辭職咧，得翻五個人咧， 就全部要出嚟。 你全部都要出席，先至夠僅僅夠法定人數。 嗯， 嗱，單單係呢樣嘢咧，套落我哋打上嗰四五年跟你嘅 case 咧，已經係可以有好多嘅法團有好多個案咧，已經證實到咧，揸正頭先我哋規矩做咧， 嗯， 其實佢好多委員會都係冇效噶。 嗯， 因為唔夠人出席嘅原來。 嗯 係嘛？所以我哋一定要喺呢度咧，就將呢，這個認知咧，就話俾大家聽。 嗯， 等大家知道咧點樣為之法定人數，因為法定人數揸唔緊咧，就係，是，影響到咧，即，就，係，是，你嗰個成個會議有冇效嘅原則嚟嘅。 嗯 ，OK， 咁所以呢個係相當之重要。 嗯， 呢節之前再講埋最後一樣同法定人數有關係嘅嘢，就係，是，咧一般咧，我哋召開管理委員會由邊個召開啊？ 主席同秘书咯， 主席或者秘书啦，可以召开啦，系咪？ 嗯。 咁啊，业主大会咧？ 业主大会就委员会啦。 佢又叫管理委员会召开啊嘛，系咪？咁即系话，如果去到一个状态咧，管理委员会唔能够运作咧，咁你又或者冇咗主席嘅嗱，冇主席再加埋冇管理委员会咧， 嗯。 咁呢个状态咧，又既开唔到管理委员会。 嗯， 即系召开唔到管理委员会，亦都召开唔到业主大会嘅。 嗯， 嗱个状态系咁嘅。 嗯， 即系法例上令到有呢个状态，即系出现咗嘅。 嗯， 系咪？咁样呢个状况之下，如何解决咧？嗱，我而家讲咗呢个状态嘅一部分个解决先，嗯，下一节我哋先讲埋全部。 好， 嗱，就系咧，呢一个嘅，如果你嘅委员， 嗯。 少到你開唔到會， 嗯， 低過你本身揀出嚟嘅一半，譬如你本身揀15個，你而家得翻7個委員啫，一半都冇， 嗯， 嗱，根據法例咧，這個狀態咧 就可以透過剩餘的委員， 嗯， 去召開一個特別業主大會， 嗯， 這個特別情況來的， 嗯， 正常來計那班委員是不夠法定人數開一個業主大會的， 嗯， 也都開不到管理委員會，因為不夠人嘛， 嗯， 但是這個情況呢，他可以即時就去召開一個特別的業主大會， 嗯， 而這個特別業主大會就只能夠做補選， 嗯 嗯， 选翻旧人， 选翻旧人为止， 嗯， 或者选翻过半数啦，起码都你起码你咁嘅状态，你起码选多一个人，你就够半数运作到啦个法团， 嗯， 系咪？嗱，只能够咁样做 ，OK， 即系降到去某个位，所以咧，曾几何时我哋初出道嘅时候，我曾经处理过一个个案咧，就有个法团咧， 嗯， 有好多业主就辞职， 嗯， 就翘起咗佢哋，跟住佢哋有啲又唔响香港，搞到又开唔到管理委员会，搞到开唔到业主大会补选，系， 嗯， 嘛？咁我就睇完條法例之後，我就即係真人真事啊！我即係嗰個事實出嚟啊！ 嗯， 我真係教佢哋揾多兩個委員辭職， 嗯， 嚟啟動呢條法例， 嗯， 特登多兩個辭職，然之後令到個委員數目下降到五成留下， 嗯， 令到佢哋可以透過呢條法例咧，就開個特別業主大會，就選翻曬啲委員出嚟， 嗯 ，OK， 我試過一次係咁嘅， 嗯 ，OK， 但係收尾咧再。知多咗之後呢原來唔使嘅。咁， 嗯， 嗰，那個就頭先我哋話最尾段會講嗰樣嘢啦。咁， 嗯， 我哋轉頭返嚟再同大家傾講好嘛。OK， 轉頭見。 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大賽即將展開，人民超市特別為球迷推出世界杯套餐，有齊四種睇波必備零食，包括六罐大罐裝 Height 韓國啤酒或四支 Miko 山竹提子汁，八款口味卡洛 B 薯片任揀一包，四款口味魷魚絲任揀一包，同埋四款口味嘅青豆或花生任揀一包，夾埋都只係30蚊，淨係買啤酒都唔止呢個價錢。優惠期由即日起至6月15號，你都快啲嚟灣仔道83號7樓或長沙灣 D2 Place 2 8樓人民超市入定貨啦！